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棉纱掌。棉纱掌啊，一捅皮袍上一个窟窿，说那算什么？算什么？你捅捅试试。也慢说皮袍手绢你也捅不透，人家不费劲儿。那会儿撵了42个兵了，结果这后背的皮袍上出来40多个窟窿，撵一个他给捅一个。那主还不知道呢，可坐在这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的人就乐了，有意思啊，有意思。我说那老头那手指头怎么像锥子似的，一捅一个窟窿，你看这么一议论，让这细高条老头听见了，这老头就冰冷就不撵了，赶紧把皮袍子拧过来看了看，呀一瞅成筛子了，净窟窿眼儿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扭回头问那搓胖的老头，我说这事儿谁干的？是你干的吗？啊，是我干的。你为什么冒坏？为什么破坏我的衣服？那你得先问问你喽。你为什么显能呢？用手指的碾槟榔，那算个啥能呢？你虎外行行啊，要在内行人面前，我你不觉着可耻吗？你知今儿这楼上坐着什么高人呢？有惊天动地了不起的武术大师，你敢当着武术大师的面卖弄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？嗯，大概赶上我这脚后跟后了啊！你敢骂我？骂你怎么的？骂你是叫你长知识，骂你是叫你学好。你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，这点雕虫小技你显吧什么？三说两说，俩老头说翻了，这个拍桌子 那个摔一凳子，俩人同时站起来了。细高条的老头说了：“哈哈，这是饭馆，让人家看着观之不雅。哎，你把我衣裳给我破坏了，今儿你说什么也得包赔，牙崩半个说不字儿。今天我对你可不客气，我这俩手指头可要碾你了，要碾到你的肉上，什么结果你知道是吗？那我再奉劝你，我这手指头捅着袍子一捅一个窟窿，要捅到你身上啥滋味你大概也清楚。啊啊啊，走走。”伙计一看傻眼了：“二位老爷子，哎，别别，二位老爷子何其生台，这何必的，你大概开点玩笑，这不至于这样。”伙计紧劝，俩老头不听啊，一溜风一样就下了楼了。伙计这才想起来：“哎哎，对了，光顾劝账了，还没要钱呢。”还佟林说：“钱我给。”啪，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摔，佟林提着包在后头就跟着，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气呼呼在头前走，那个矮胖子老头气呼呼在后头跟着，两个人快似流星在这个街上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，时间不大离开北京城了。佟林紧跟着也出了城了。这两个人奔哪儿？奔地坛。佟林曾经在地坛会过二侠，对这地方不陌生，因为那个地坛是皇上祭地的地方，周围院墙高大，宫门紧锁，外边有人看着，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旷无人呢、啊，上这地方打仗来太宽敞了。就见那细高条的老头回过头看了看，一瞅那矮胖子追来了，一不认脑的飞身越过大墙跳进院去了。后边这个矮胖子老头到了近前，嘿嘿一笑，脑瓜一拨了，像气球一样腾身而起，鼓了进院去了。他们俩进了院，佟林也到了。佟林觉着不太合适，但又一想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，这地方三尺禁地，一般人禁止往来，要被官府发现，那要指控你有罪，那罪可不轻啊。但今儿没办法，佟林提衣服飞身也越过院墙。等到院里看呢，这二位找树林旁边宽敞的地方，把背那钱搭的搭的都放下了。佟林闪身躲在一棵树后，暗中窥视，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把那皮袍子紧了紧，勒了勒，然后从那皮搭子里头一伸手，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。佟林还没见过这兵刃，就好像戏台上使的那个挠拨啊，说白了就那大爪子，俩一碰唰唰唰，就这玩意儿。但他这个挠拨可不是碰着玩的，也不是一种乐器，而是一种兵器。在旗儿这儿有五斤的环子，另外中间连着一条一丈三尺八长的五斤链子，一头一个大凹拨。这东西叫什么玩意儿？佟林知道。兵器谱上有记载，叫链子混元紫金波。往看过图，没看任何人使用过。哎，今儿开眼了，这细高条老头就使这家伙。再看他在手中一晃，这链子哗楞楞作响， 把俩窝一碰，啪啪啪，呵，俩窝一转，转圈全是刃，比刀刃还快，大小好像三号的小车轮，那要给炫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？把家伙准备好了。那矮胖子老头一看，啊，你等着，你甭发威，你虎外行去，我你虎不住。从自己那包里一伸手，哗滋楞楞，拽出来八楞梅花链子双绝。你看这绝带链的，大小好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少，能有1尺4寸长，粗细下跟擀面杖差不多，都是5斤制造的，在正中央有5斤的环子，1丈3尺多长的5斤链子用钩一挂，结结实实的，蛤蟆口掐好了，没个带开钩的。这位把双绝往脖子上一盼，左右手一分，来吧伙计，我就教训教训你，你别太狂傲了，你忘了这什么地方了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，最近快亮标会了，天下的英雄云集京城。我说你凑什么热闹，就你那撵槟榔那算个什么那玩意儿，那点小计你还用在人前显圣吗？我就教训教训你这一手，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，往后孩儿哎，你长点教训啊！咱俩年纪差不多，你管我叫孩子，你找我的便宜，你招架我花子人。轮双波变砸，这位合练的绝往上招架，二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呸当呸当呸，跟走马灯相似，兵器光滑缭绕，夺人的耳目。后来被两团白雾把这俩人给照到里边了。佟林在大树后头窥视着，佟林一看，哎呀，真了不起呀！怪不得我师爷告诉我呢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呢，让我千万不要骄傲。让我好好练功，师爷说的金石良言呢、啊？这二位是谁呀、啊？好棒的功夫、啊！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哦。链子波是这么个使用方法，链子诀是这样的使用办法哦。这么来了这么多，这么来了这么架。你看，佟林跑这儿来学习来了。这两个人打斗100多个回合，要说佟林一招不落全记住了，下车记住多一半。佟林有个特长，博学强记，他学的也多，脑瓜好使唤，用眼睛看一遍就忘不了，而且能把学的这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招数里头。要不佟林这个能耐天天在长啊，虽然说跟何斗元尚本明学的能耐，离开老师了，别开天地闯荡江湖，其实现在佟林的能耐比离开老师那会儿要高得多得多，就因为他不断的进取，不断的学习。后来佟林发现这个链子波跟链子诀一下子没躲开， 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，这玩意儿都带链的，一碰太坏了，这下可坏，这一搅一块儿想拽都拽不开呀。细高挑的老头大吃一惊，双手抓住链子往后使劲使了个千斤坠，你给我。那矬胖的老头也不示弱呀，抓住这头就入了死扣了，仗着他也胖，往后一坠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像拔河一样，谁也拽不动谁。再看这链子是倍儿直倍儿直的，那环子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，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，说明这两个人两臂一晃都有千斤的力量。这要把环拽开了，这俩人乐得大了，不摔死也得摔昏过去。哎呀，佟林一看不好，现在到了白热化了，眼看就要分胜负啊，伤了谁都不好，我该露面了。佟林想到这掌身就想给帮忙，你说这事儿巧不巧，怪不怪吧。佟林光顾看热闹了，没注意身后有个人，这人也损点儿，弄了一大块砖头，这当间拴上了，这一头把佟林那大褂给拴上了，在后头给坠个疤。什么时候拴的佟林不了，佟林这一站起来往前一一伸，脚着后边坠了一下，回头这才发现再看没人。哎呀，佟林就冒了汗了，心说这人是没有害我的心，要有害我的心，我光顾看热闹了，我脑袋就得搬家了，我这后背交给人家了，怎么收拾怎么是啊，这谁干的这是。可也没时间找那人了，佟林赶紧把绳解开，这块砖头扔到旁边，先给这二老解围，再看他拽出子母鸡爪、鸳鸯双月，大殿步飞身形跳过来，二位休得动手，二位撒手。说个撒手，佟林到近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拿双月往下一砸，正好砸到飞波和链子绝上的，你说那佟林多大劲儿，咔嚓这一下震的人耳膜都疼，再看咔嚓把链子这扣给砸开了。咱刚才没说吗，这链子崩得溜直溜直的，冷不丁这一开开，这俩老头乐子大了。细高挑的老头还有力量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退出两丈多远去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矮胖的老头也收不住了，往后退出多少步去，一个屁股都是坐地，咕噜噜噜噜噜，像球一样咕噜出好几丈去。等两个人从地上起来之后，可不干了。这回他俩不打，都奔佟林来了。我说你是个谁你，哎，你是干嘛吃的，用得着你管这闲事吗，你倒事先打个招呼，你给砸开了看我们俩的哈哈笑，你诚心拿我们开心的。我说这位，哎，我咱俩的事搁在这儿，揍他收拾他。链子飞波，链子双绝世猛击同名，佟林赶紧解释，二位二位住手住手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我怕二位伤着，故此给二位解围， 可能我干的有点冒失，多多冒犯，望求二位担待，能不能住手，咱好好谈谈。没得可说，不把你打趴下，我们不可能坐在一块儿谈。使劲使劲。那他俩合心齐力对付佟林，佟林只好晃子母鸡爪鸳鸯月，只身斗二人。那佟林也真棒，这些日子养的精力特别充沛，一个人对付俩人，打到100多个回合，二人战不倒佟林。最后那细高条的老头刷把招数一收，冲那矮胖子一笑，兄弟，咱这戏演的这该结束了。矮胖子老头刷把双脚蹬回来，往包袱里一包，我看也差不离了。佟林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演戏？两位老者说完了，到了佟林的近前，冲佟林一抱拳，佟侠客多有得罪，哈哈哈哈，因为我们看着您到马家楼去吃饭去了，我们老哥俩一时的高兴啊，事先安排好了要在您面前演出戏，看看您管不管这档子闲事。你要管，说明你够个侠客，你要不管，嘿嘿，那就是空有其名罢了。佟侠客果然拔刀相助，扶困济危，果然名不虚传的、所以呢，我们两个人要冒犯您，双战佟大侠，无非呢跟您学几招高招而已，您不介意吗？佟林一笑，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当时真的恕我冒昧，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啊？细高条老头说话了，我先说吧，我是湖北武昌府的人士，我姓王，我叫王凤，江湖人称天灵侠啊！您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，最著名的天灵侠王凤，王老爷子。哎哎呦，佟侠客呀，你这一说，愧杀人也呀！我小名叫个侠客，不错，正是老朽。矮胖子老头说话了，滇北辽东人，说辽东具体哪儿的？辽阳的。这老头人送绰号千里地行仙，姓楼，叫楼瑞，楼大侠。那威震滇北辽东啊，他跟天灵侠王凤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，没来北京之前事先不断通信联系好了，在北京见面，现在就住在北京西直门里一家店房里头。干什么来了？参加3月3辆标会，早就慕佟林的大名啊，哎，这两天就想去拜会佟林去，但到门口一瞅，佟林的门口关挺严，还挂个牌儿，谢绝客人，谁也不见。哎呀，俩侠客一想，咱别讨内宴了啊，人家是公事忙呗，天天围着佟林的家转圈。哎，今儿一看门一开，佟林出来了，说他们怎么认的佟林，那能不认的吗？就佟林那套衣裳与众不同啊，土黄布大衫，又肥又大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这画匠都学会了，连小孩都知道。